部分防范区居民提供核酸检测服务。当局又说各区将会结合复工复产和市民生活的实际需要，持续优化和动态调整采样点的布局设置，更好满足市民的核酸检测需求。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周炎热，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之后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嘅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茂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70点，升100点，总成交金额61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0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81点，升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8.4冇起跌，美团168.5升4蚊，阿里巴巴97.9升1.35，京东集团244.2升4.6，盈富基金21.08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72.62升3.6，药明生物54蚊跌3.3，中国海洋石油11.14升2毫，快手64.75升2.1，比亚迪股份240.8升。4.2。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9.852，瑞士法郎8.068，澳元5.676，加元6.169，新西兰元5.13，欧元8.331。每百日元对港元6.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184。港金报17,810蚊，升3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00.4美元，卖出1,900.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大埔嘅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路辉路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就系大埔嘅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路辉路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咁至于较早前车公庙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公庙路回旋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啦，车龙系长啲，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塘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中越湾呢一段比较挤塞，出九龙方向嘅车龙比较长嘅，排到去三圣村。最后食安妹妹提醒你，天时暑热拣饮品，用自家制嘅沙冰取代果汁或者汽水，冇咁甜，好味亦都健康。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何文田爱民村、众文楼、湾仔皇后大道东29-31号乐满大厦、天水围天盛苑盛月阁、粉岭嘉盛苑嘉耀阁、将军澳宝盈花园2座、马鞍山听涂雅苑8座、屯门新屯门中心8座、荃湾愉景新城1座、荃湾六阳新村 K 座同埋旺角海富苑海宁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嘅沉重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国剧830每晚一年两集双重好戏。献给追寻着、坚持着、骄傲过、哭泣过美丽的你。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5月6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一年两集，港台电视31。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咁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喺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咗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嘅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TV 洪其俊， 仲有我阿土 Lady Hong Kong。 今日阳光普照啊，这个紫外线指数咧就系9啊，甚高，所以我哋啲白皮猪咧就可以出去咧晒下先。 系啊，但系记得咧要搽翻防晒，因为好容易咧咁高紫外线好容易晒伤皮肤噶。 但有阵时晒伤好似咧好 man 噶， 系好地啦地皮嘛。 系唔好啊，即系我都唔推介，希望大家都系搽翻防晒。 梗系要搽防晒啦，因为紫外线咁高嘅时候咧，嗰啲紫外线咧其实会令到我身体咧灼伤，同埋你会。唔知道啊！我就係曬傷咗咯，之前 係啊，同埋女仔最忌諱嘅就係咩？就係出斑啊！你唔搽太陽油或者唔搽防曬咧，好容易就會出斑。一出斑咧，女仔就會又要做好多嘅美容去遮佢。 你而家嗰啲斑就係太陽曬出嚟啦，咁你年紀慢慢大下，即係會變咗老人斑噶啦。係 啊，嗰啲脱斑好鬼貴啊，冇搞過。喂，但係真係今日咧，我都見到好多朋友咧，即刻第一件事去咗泳灘嗰度游水啦、因為咧有15个泳灘咧就今日啦，正式可以開翻就。亦都有咧个救生员喺度在场。 場啦，咁啊好多啲老友記咧，晨早即刻去，游翻個早水先， 游翻轉啊，因為好多人咧就係游早水咧，都係呢一個咧生活嘅一個寄託嚟嘅。咁啊，由於疫情嗰陣時好嚴峻啦，咁啊即係封咗啲泳灘咧，令到好多老友記咧，其實朝頭早咧起起身都冇街去，又冇得去飲茶。又冇得去話游水，即係乜都冇咩。 尤其是四月尾嗰陣時咧，突然之間就真係哇熱到好緊要。 係係係。 即係嗰陣時候長假期啦，好多朋友都話我好想去泳灘度游水啊！原來泳灘嗰陣時佢哋先知道乜原來封咗咩。 所以嗰陣時封咗泳灘咧，好多人都有去泳灘，但係去個外圍嗰度咧聞下嗰啲海風，聞下嗰啲沙啊、啲太陽 海水味啊、 海水味啊咁樣。 不過我會覺得咧，有好多嘅男男女女咧，其實去到即係呢啲季節咧，你都硬係覺得自己皮膚太白咧，唔係好。趁呢個季節都好想要曬翻黑少少健康嘅膚色咧，先至叫貼合呢個季節啊嘛。所以如果即係各位市民啊，如果真係想去呢啲泳灘度曬太陽咧，咁你就要記住，而家暫時有邊15個嘅即係泳灘咧係有救生員，係朝頭早9點至到下晝6點鐘咧都會有人當值嘅。咁分別有深水灣啦、淺水灣啦、石澳啦。跟住有红胜爷湾啦、银矿湾啦、贝澳、丽都湾、更生湾、马湾、东湾同埋清水湾、第二湾，仲有银线湾、厦门湾。呢、這個蝴蝶灣、黃金同埋大埔嘅龍尾都係有救生員當值嘅、 大部分我都去過喎。 係啊， 我你簡直嗰啲沙灘全部有曬你腳毛啦！ 冇，我啲腳毛甩曬嘅，而家光雞咁樣。 係啊，因為其實真係好多朋友都中意去沙灘，尤其是帶住小朋友咧，因為你多個活動玩啊嘛。嗱，除咗游水之外，你可以踢下水啦，又可以喺度砌下沙啦，好開心嘅小朋友。最緊要放電喎，大概 係啊，玩沙咁好多嘅小朋友都中意喺沙灘嗰度咧，即係同呢一個大自然咧就連成一體啊，咁可以玩下，咁啊啲家長又可以放心啦。 係我自己咧就即係間中都會去下啲沙灘嘅，但係咧我成日覺得咧，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就好中意成班人去下嗰啲大浪灣啊、石澳啊，通常都係熱點嚟噶嘛。而家長大咗之後咧，就覺得近近地得噶啦，即係喺屋企附近最近嘅沙灘咧過去，你唔使攞咁多嘢咁重咁遠，你可以好快翻屋企沖涼，所以呢度咧嗰個咁多個泳灘裏邊咧，最近我嘅咧就係呢一個麗都灣，因為係荃灣近深井嗰個位置，咁同埋咧唔係好多人嘅啫，因為好多人都係揸車去噶。 係咪啊？我覺得兩睇咧，因為麗都灣其實喺荃灣區嘅居民嚟講咧，幾熱門㗎。係 啊， 係啊， 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屋企大家族咁樣啦，即係我媽嗰邊咧啲阿姨媽姑姐嗰啲咧，就會突然間就會啲星期六日就話：，我哋今個禮拜一齊去沙灘玩。咁啊揸架旅遊巴咧，即係嗰時屋企人揸嗰啲旅遊巴咧，成車人咧煮好曬啲嘢食，過去一齊咧，就好似一個週末一個 weekend 開 野餐 啊，開開心心。 開心啊！ 因為嗰陣時咁多表兄弟咧，大家都差唔多年紀啊嘛，一齊去到大家一齊玩咁樣咯，開開心心 嘅。煮好曬啲嘢食好啊！咁你去到咧，你又唔使霸爐燒烤啦，因為咧其實你呢啲咁嘅節日咧，其實去到咧揾燒烤爐咧都幾煩㗎。係 啊，同埋而家好多人去沙灘咧，即係對於佢哋游水嚟講咧，一般嘅就 係 佢哋目的就係去。晒太阳咯， 同埋浸水， 浸下水咯， 浸下脚。 但系嗰阵时咧，你觉得有个目标噶嘛？哇，我见到人哋游出浮台，好想去试下挑战游出浮台咯。咁讲，但系真系弃山莫弃水，有时咧游下游下咧，都要大人陪住先好游。 山 and 水都唔好弃啊！而家呢一个年代系啊，同埋你真系要有大人陪同啦，同埋你识游水。先至好落水，如果唔識游水嘅話咧，都要揾人哋教下。 係啊，同埋一定要揀一啲咧有救生員當值嘅，就是、泳灘先至好去啊。嗱，不過如果有啲朋友仔佢話，我沙灘麻麻，我都係想去泳池喎，泳池幾時開咧？嗱，嚟緊。5月12号咧就会分5月12号至16号咧就会分阶段咁开放嗰啲泳池噶啦，咁所以如果中意喺泳池游水嘅朋友仔咧就要留意翻。 系啊，因为好多朋友都可能喺泳池度学下游水先啊嘛。嗱，咁康文署咧就正式我哋会辖下嘅公众游泳池咧进行呢一个咧池水过滤啦，同埋消毒嘅程序，咁亦都会抽取一下啲池水究竟系咪安全啊？咁去咗化验之后咧，确保咗系清洁卫生之后咧，先至开始咧就将38个公众游泳池咧逐步開放嘅， 咁啊真係好啦，有一個保障啊嘛，起碼知道個池水咧就係適合咧，即係人類啊、市民 啊， 去游水啊咁樣。 係啦，咁如果我哋呢啲唔係經常去游水嘅朋友仔，其實另外一個措施咧都好受惠嘅，我哋就係5月19号咧喺室內你做運動咧，即係運動處所運動咧， 除罩 可以除罩，真係好好啊！因為尋日我自己就有喺啲室內嘅體育館度打波啦。 即真係戴住個口罩呢，你真係上氣唔接下氣，係會有啲扯蝦㗎。 我就會咁樣睇，就我覺得呢，即係戴住個口罩就保護自己又保護到人哋啦，咁樣。但係因為你硬性規定要戴住呢，即係你連呢除落嚟唞一啖氣都唔敢啊。咁而家呢唔係硬性規定嘅話呢，咁樣就可以啊，大家唔中可以唞下氣，然後再戴返咁樣囉。 第二，室外嘅場所呢，即係康文署下室外嘅場所，室外嘅場所呢，今日開始呢就可以唔使戴口罩都得啦。 嗯，所以大家呢就唔好因為即係懶惰啊，唔去做運動，趁住呢啲機會呢都可以吸收多啲陽光同埋做多啲運動啊。 Give me some time to think. I'm in the bathroom looking at me. Facing the mirror is all I need. Wait until the reaper takes my life. Never gonna get me out alive. I will live a thousand million lives. My patience is waning. Is this entertaining? My patience is waning. Is this entertaining?Walking the path so many paced a million times. Drown out the voices in the air, leaving the ones that never cared. Picking the pieces up and building to the sky. My patience is waning. Is this entertaining? My patience is waning. Is this entertaining? Imagine Dragons, Bones.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剛才阿土咧數到啲泳灘嘅時候咧，其實一個我自己都去得好多啊，就係、是、清水灣二灘啊，嗯哦、即係呢、這個我哋嗌做大清，因為係大啲嘅，係、 哦、 啦。咁咧就我哋以前咧就成日住村屋啊嘛，好、 嗯、 多時都會去過嗰度啦，因為近啊，同埋咧就有一個大嘅停車場可以泊車咁、 哦、 樣啦。咁同埋我哋通常都會咧帶啲勁歌去啊，咁啊真係哇開心下熱啦啦，同埋嗰度嘅。小食亭咧，嗰啲卤水鸡髀几好食噶、 哦， 好味啊！谂起到， 你讲起呢啲咁样嘅沙滩嗰啲小食亭咧，好似特别好味嘅。同埋好多朋友咧会喺嗰度咧，以前咧会带住嗰部大嘅嗰啲 cassette 机咧喺度咧播带听噶嘛， 大喇叭。 而家就冇啦，而家就好啲，大家咧带住 headphone 咧就唔好影响到人啊嘛， 系咪？ 喂，今日带嚟呢一首歌咧，好啱喺沙滩听啊，就系属于张国荣嘅经典作品《无心睡眠》。噔噔， 《无心睡眠》呢首，直情头先阿土话。而家就係我哋香港人嘅寫照，成日夜晚都唔想瞓覺。 係咪由於即係可能即係個 quarantine 嘅關係咧，即係可能咧嘅做嘅嘢已經冇乜即係。 多噶啦，即系出边又唔可以同朋友食饭，又唔可以去街咁样啦。咁啊夜晚咧喺屋企就会即系可能睇电视啊、煲剧啊，乜都睇一大餐，因为你会知道咧，一瞓咗觉之后咧，第二朝又要翻工啦。 尤其是我啊，即係之前咧，因為抗即叫做你少抗疫嘅時候，日日都留喺屋企嘅時候咧，你唔敢出街見人啊嘛。而家可以出街咧食晚餐嘅時候咧，日日都出街同朋友食下飯，食飯翻嚟嘅時候咧，唔好瞓住，睇下劇先，整下乜先，整下呢樣嗰，跟住一望望表，咦三點啦，唔得要瞓覺啦。 哇，你鬼殘啦、啊，你好殘啊你，講下笑啫。相比起以前係殘， 係真係會嘅。 年長咗啦嘛， 然之後老啦。 你真係你講得咁樣。喂，但係呢首歌咧都勁嘅，咁啊無心睡眠咧就張國榮啦，87年發行嘅一首歌嚟嘅。作曲方面咧有郭小林啦，建詞係林敏聰嘅噃。 係87年咧，對於阿哥哥嚟講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年。 豐收年啦、 啊，係啦，因為佢其實咧就係由轉咗去新藝寶， 華星轉去新藝寶， 係啦。咁呢一首嘅無心睡眠咧，其實有段故嘅喎。佢就話咧，原來當時咧哥哥就係即係受到呢一個東京音樂節邀請，咁就諗住咧即係喺台上面咧就唱一首同 Monica 或者有誰共鳴咧係完全唔同嘅歌，於是咧就委託咗呢個郭小林。就幫佢作咗呢一首《無心睡眠》啦。 我咁唔怪之呢只歌咁有呢一個舞台感啦，係啊，因為個編曲都係咧，即係都幾振奮嘅一隻嚟㗎。 同埋呢首歌當年即係喺個樂壇上面嘅成績都好優秀啦，亦都得到咧就係十大中文金曲啦，同埋就係十大勁歌金曲嘅頒獎禮嘅歌曲獎添㗎。係 啊，嗱呢一首歌咧就叫《無心睡眠》啦，作詞咧就係阿林敏聰啦。咁當時咧，阿林敏聰咧作完呢首歌之後咧，原來冇幫呢一首歌改到名嘅。咁、結果咧一路咧製作團隊。佢都揾唔到啊！林敏聪问翻佢首歌名，结果哥哥咧就话：，诶、哎，咁不如就叫《无心睡眠》啦。咁于是《无心睡眠》就成为咗呢一首歌嘅歌名。 哦，原来系张国荣哥哥改嘅呢一个歌名。 系， 咁可能因为当其时呢首歌都系连张国荣自己嘅监制添啊嘛。 系啊，系啊。 不过我中意其中有一句歌词好得意咧，就系张开口似救生圈，然后实验雨的酸雨甜，即系擘大个口，定啲雨咧落个口度咁样。 哦，你细个有冇试过舐乜雨啊？ 冇、啊，反而我中意。饮汽水都冇时间，你点会有舐鱼噶？ 有啲人好浪漫噶，但系试下舐下啲鱼咩味先咁讲？ 我觉得唔浪漫咯，我真系唔卫生咯，系啊！今日好歌献给大家，有张国荣嘅《无心睡眠》。 香烟酿着脚底的怨缠，手草与心碎，心碎勾起乌烟一片。我无心睡眠，我脑交战，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我无心睡眠。 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忧郁不能我的心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不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不向冷的天。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越南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Vietnamese. 政府đang cung cấp vaccine COVID-19 miễn phí cho tất cả những người đủ điều kiện. Vaccine có thể được cung cấp tại các phòng khám được chỉ định, bệnh viện, trạm tiêm chủng lưu động hoặc các trung tâm tiêm chủng cộng đồng hay còn gọi là CVC. Những người muốn nhận vaccine nên đặt lịch hẹn càng sớm càng tốt.Vé trong ngày sẽ được phân phối tại các CVC được chọn cho một số người đủ điều kiện. Chính phủ và các ủy ban chuyên gia sẽ tiếp tục giám sát tính an toàn của vaccine COVID-19. Vaccine cho phép cơ thể bạn chống lại căn bệnh này tốt hơn. Trước mối đe dọa do các chủng virus đột biến gây ra, bạn nên tiêm liều thứ nhất và thứ hai càng sớm càng tốt, và nên tiêm liều thứ ba để tăng cường khả năng bảo vệ cho hệ miễn dịch. Điều này rất quan trọng để khôi phục lại lối sống bình thường. Truy cập trang web chuyên đề để biết thêm thông tin www.covidvaccine.gov.hk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超 B 洪奇俊， 仲有我阿土、 Lady Tong Tong。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宣布加息 0.5 厘，加幅是超过20年以来最大。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0.75 厘至1厘，并在下月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当局表示高度关注高通胀风险，但未有积极考虑之后加息 0.75 厘。香港金管局预计港息将会慢慢上升，提醒市民留意利率风险，但是强调美国加息不会影响香港货币金融稳定，亦未见市场流动性有任何明显风险。食肆今日起由四人一台放宽到八人，在旺角一间酒楼朝早十点前几乎爆满，大部分是二至四人一台，最多是七人一台。有食客形容疫情下屈到病，措施放宽即刻出来放松，同更多亲人和朋友聚会觉得很开心。有食客和四名家人饮茶，他说以往五人要分三张台坐，现在的安排更加方便聊天，酒楼的热闹情况也都很久没见。酒楼负责人预计茶市营业额可以增长半成至一成，晚市生意增幅达六成，而部分客人已经订座提早庆祝母亲节。一名33岁男子去年在尖沙咀一间酒吧出示虚假电子针卡记录，早前承认一项明知地误导警务人员罪，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判处200小时社会服务令。任职地产经纪的被告去年11月在尖沙咀乐士佛台一间楼上酒吧遇到警员截查，警员要求他出示安心出行进入的记录和疫苗记录，被告出示一张针卡截图，警员认为图片有可疑，要求被告下载至方便软件核对疫苗接种记录，被告最终承认记录作假，自己未曾打针，警戒下承认在网上观看教学自制假针卡。警方拘捕七人，涉嫌同48宗低息贷款骗案有关，涉案款项超过280万，受害人单一损失由5000元至到超过43万不等。警方说骗徒会致电受害人，讹称自己是银行或者金融机构职员，并传送工作卡片，之后声称可以提供低息贷款。 当受害人表示感兴趣之后，骗徒会要求受害人开设投资户口或者下载网上交易平台软件，并存款去指定银行户口作为保证金或者资产证明，以提升贷款获批机会。骗徒也保证贷款获批之后会向受害人全数退还有关金钱，令受害人相信而跟从指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94点，升125点，成交金额6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5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0点，升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9蚊，升6毫；美团168.2升3.7；盈富基金21.12升1.4；京东集团244.8升5.2；阿里巴巴98.4升1.85；恒生中国企业72.7升4.4；药明生物54.45跌2.85；中海油11.12升1.8；快手65.05升2.4；比亚迪股份241.2升4.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29.34，瑞士法郎0.973，加元1.273，人民币6.608，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062，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港金报17810蚊，升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8.8美元，卖出1901.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大埔嘅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路辉路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大发街。重复多次，就系大埔嘅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路辉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大发街。咁喺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嘅快线啦，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去到平石村。就系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近住启泰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平石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只是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中越湾这一段还是挤塞，出九龙方向的车龙比较长，排到去三圣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角咀樱桃街隧道口方向卸货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 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2022年 DSE 在新型冠状病毒病疫情下，市场会实施一系列预防感染措施。 由4月21日起，如考生因为居住在受限区域而需要接受强制检测，检疫人员会为翌日应考的考生和他同住的家人优先进行检测。 考生及其同住家人应该在颶風首两小时内或者晚上8点之前前往临时采样站，并出示准考证、身份证明文件等相关资料，证明翌日需要参加文凭试。 考生和同住家人会在翌日早上约6点取得检测结果，就可以离开受限区域。考生到达市场的时候，应该向考务人员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的手机短信，就可以进入市场应考。 考生及其同住家人如果到早上仍然未取得检测结果，他们应该进行快速抗原测试，如果测试结果是阴性，考生亦可以获准进入市场应考。而考生应该向市场作出申报，以便市场作出相应安排。 详情可以参阅考评局网站以及文凭试网志。 希望大家保持身心健康，以平常心面对 DSE。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同抗疫，齐扎声。 大家好，我是张永康。身为一个演员，当然百分百投入每一个角色啦。放工之后，我就会尽心尽力照顾家庭，帮手凑小朋友，打理家头细务。因为平时老婆都好辛苦，要帮佢分担下，锡下佢。不过几忙都好，我都会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嘅《Made in Hong Kong》。 今日呢一位嘉宾咧，一见到佢我就谂起 Doctor Vita 同埋 医生、 医生咁样。 系，仲有郭田俊，就系 Marcus 你好 ，Hello 大家 ，Marcus 你好，哇，其实你都好高大喎、哦。 差不多啦，同你係嘛？ 係係啊，你高啲啦，係啊，因為電視上面 就我瘦啊， 係咪啊？ 瘦啲 嚇，同埋係好好醫生 feel 啊！一嚟到咧就好似好安心咁樣啊， 係咪啊？戴咗兩個口罩咁啊，幾安心。 見到啦，好明顯啦，係啊。喂，咁啊嗱，郭田俊，你而家就係離開咗 TVB 啦，係咁啊喺 TVB 做咗13年喎，點解會咁毅然離開呢一個咁熟悉嘅工作崗位咧？ 其實我一早就離開咗㗎，我喺2015年嗰陣時咧。已經係嗰陣時已經打算離開嘅，咁啊跟住同公司講啦，我咁嘅 plan 啦嚇，啊佢就話啊冇問題嘅，咁不如你做自己嘢啦，咁但係咧不如就我哋簽翻一個 show 咁樣，咁、 哦、 因為始終如果即係譬如話想去做個節目啊，或者做個嘉賓咁樣咧，就唔使 go through 咁多嘅 paperwork 啦。咁我心諗，咦，如果佢又可以俾我自由度喺出邊做好多我自己想要做嘅嘢嘅話，咁又唔影響。即係我嘅 life 嘅話咧，我覺得 OK 啊，咁啊簽翻一個 show 啦。但係嗰陣時就因為我冇大事宣傳，我冇做到任何嘅宣傳， 即係冇講俾人聽。 係啦，咁所以點解我喺個 post 都講，其實由2015年開始咧，我已經係 99% free 啦。咁依家咧就係 100% 啦。 哦，咁、但係點解會突然之間決定都係要 100% 咧？ 都係 100%， 因為其實冇改變到啊。即全部嘢都係既然，如果喺呢7-8年間咧，都係做緊同一樣嘢嘅話，咁都冇所謂啦。同埋其實我人生咧好多時刻都有啲轉變嘅，即譬如話我細個因為屋企人咧要去好多唔同嘅國家度生活啦，咁喺星亞馬啊、印尼啊、澳洲啊，其實隔幾年咧我就要轉一個地方嘅。咁其實做呢一行都叫做最長時間嘅。再加埋嗰時由醫生啦變咗做藝人啦，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轉變。咁其實我覺得有時轉下都唔係一件壞事 嚟。係我哋呢啲咧咁中意喺相同嘅地方咧唔喐咁樣，即係要有啲挑戰性嘛，係咪？ 係啦，係啦，係啦， 係啦。咁 Marcus， 你嗰陣時咧就係讀醫科啦，係咪？即係做醫生要實習，要讀好長書咁樣啦。咁然後咧做讀完曬醫科。就入娛樂圈，其實你屋企人有冇啲咩嘢，有冇咩意見俾咗你嘅咧嚇？ 其實我好慶幸咧，就係我爸爸媽媽咧，佢哋係好開通嘅。 嗯， 因為佢覺得如果我就算唔俾你做嘅話，可能你第時你老咗之後會有一種遺憾嘅。 嗯，係啦，或者會怪怨對方怨人，大家係咪咧？ 係啦，咁因為2009年嗰陣時候我就翻咗嚟香港啦，諗住咧就喺香港就係、是。即係 stay 兩三個禮拜，跟住咧我就會去歐洲去旅行嘅，因為嗰陣時我攞咗個3個月嘅 annual。咁點知咧 2009年嗰陣時嘅夏天咧，香港就爆住豬流感啊！ 哦， 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啊？ 記得記得記得。 係啦，咁嗰陣時英國啊、法國嗰邊咧，好犀利噶嘛，嗰個疫情 好緊張啊！ 係啦，嗰陣時咧就 trap 咗啦，就喺香港又攞咗 annual 嘅，周圍走唔到，咁就 stay 香港啦。啊，點知有個香港先生嘅選舉，咁我諗住，咦都好玩下喎，橫掂嗰個選舉都係兩個月啫嘛，咁就參加咗啦。咁就係嗰一刻咧，就有一個轉變。諗住玩完之後就公司都唔會簽㗎啦，都係玩下嘅啫。點知公司又話 offer 咗一個 contract 俾我， 個 contract 有合約俾你。 咁當時屋企人都諗咗一陣嘅。咁我爸爸好少出聲嘅，佢即係比較威嚴啊嗰啲老人家啦。佢話：唔緊要啦，玩下啦。咁啊，第時唔得嘅話，咪再做翻醫生咯，即係冇所謂嘅嗰陣時。其實我都冇諗過會，我到今時今日都做緊呢一行啦。 嗱，由著呢一個醫生袍啦，去選香港先生著泳褲啦。其實都係要有好多個心理關口嘅，係咪咧？ 其實個心理關口冇乜㗎，你只要話，你只要話俾自己聽咧。你廿几岁嗰阵时，你着住条泳裤喺个台度跑嚟跑去咧，就有几百个女士帮你欢呼啫。咁你过多二三十年做呢件事嘅话，其实会俾人拉噶嘛？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喺嗰一刻就话，有啲嘢咧真系要趁后生做，系啦，就唔好有遗憾咯。第时 系，但系嗰阵时即系医生，即系个收入都可以好高噶嘛。 嗯， 入嚟做艺员之后，个收入系会跌到唔知几多噶嘛？ 电视就系、是，电视就系嘅。咁但系因为我好庆幸就系、是、即係2015年開始啦，即係已經就自由身咗啦。咁、當其時咧，其實我唔知係因為香港嘅經濟比較好啲啦，當時啦，再加埋即係可能出面亦都好多人聽到話我自由身咗啦，就會請我做司儀咯。即係嗰啲企業啊、production 啊，咁開始都係諗住啊，唔緊要啦，做一單兩單，點知咧？一單接兩單接，一年就做100多單啦。即係所以其實喺收入方面，其實仲爭我啲同行咧做醫生嗰啲咧一決嘅。不過咧、我覺得開心嘅而家係。 我知點解。因為你中英文咩文都咁鬼勁啊嘛，梗係揾你啦，做司儀。係 喎，頭先都話你跟屋企人咧，周行由細到大都可能去過唔同嘅地方。你而家識幾多種語言咧？其實 五六種到啦。 哇， 犀利喎！ 即系中英文普通话， 普通话，因为我妈妈系北京人嚟嘅，所以唔使学，即系屋企打啊闹啊，全部用普通话嘅。 咁你闹人用普通话好叻噶咯？ 我听多啲，听多啲。 咁另外咧， 因为爸爸系印尼华侨啊， 我爸爸喺印尼，我自己喺印尼都住过，我成个小学都喺印尼读嘅，差唔多。 但你个样咧就好鬼正经嘅感觉上，就唔似系咁交游广阔啊，去过咁多唔同嘅地方， 系咪啊？ 吓野马 feel 喎！ 因为我应该点咧？好多人都同我咁样讲过，咁其实我应该。点咧？应该 冇，你做翻你自己啦。咁咪喺电视见到你正经嘅，但系你今日入到嚟直播室咧，就见到你其实同我哋一啲一般嘅年轻人都一样，都系嗰啲咧。 好多谢 Alex 帮我澄清咗呢样嘢，多谢你。 系真系啊，吓，因为电视好似有少少庄严嘅感觉，同埋你每次拍剧，你都系做医生，都系讲。其实佢就是死了咁啊，即系讲啲好严肃嘅嘢。但系而家 尽晒力啊，嗰啲系嘛？ 而家你就真系似翻我哋平常人讲嘢。 系啊，冇办法，因为次次真系拍剧咧，都系要做医生个角色，咁所以就即系好难去有啲好大嘅起伏啦，情绪上面。 点解即系每次都系做医生角色？即系佢安排俾你，定系你自己选择嘅？ 嗱，头几年咧就是、因为即系。公司覺得你適合做咩角色，就當然會安排俾你噶啦。跟住亦都係代表佢對你有信心，先至會再揾你啫。咁我都唔係好介意嘅。咁到咗2015年打後咧，其實我就同自己講話，不如少啲拍劇啦，因為即係出邊嘅工作都比較多啊，比較難應付個時間。咁所以咧，跟住大部分唔係同醫生有關嘅劇咧，其實我都盡量唔接啦。 哦， 由嗰陣時開始， 係啊。咁係咪即係你其實對於即係拍劇唔係好有氣癮嘅咧？定係你純粹係時間上你唔都要安排工作係未必就得到咧？ 如果你 check 翻我香港先生嗰個 profile 咧，當年我個我的志願嗰一欄已經係話我想做司儀或者主持噶啦。 哦， 係啦。 醒啊！呢啲司儀主持咧，建功計咁啊，做完咗一撇。 唔係，因為我好驚咧，對住一樣嘢太長時間嘅。即係譬如話，我以前做醫生都係做急症室啦。點解咧？因為急症室我係分類噶嘛。我見咗一個病人，我覺得佢係應該入院或者出院，或者係邊一科嘅話咧，我好快就處理咗噶啦。即係我比較驚去面對一樣嘢咧，太長時間，係啦，可能我即係唔定啊，我心 性格性格 性格方面。 哇，咁如果我哋睇醫生好喎，佢唔會耽症喎，起碼即係 跟 佢醫好佢先，即係快啲嘅時間。 但係急 證實咧，其實都係、即係喺電視上面睇咧，就覺得係啲即係要反應好快啊，好急啊，要決斷力好好。係咪你自己本身性格都係好爽快嘅人嚟 嘅？我係比較爽快嘅，一就一，二就二噶啦。即係我好驚拖泥帶水嗰啲啦，同埋如果即係有啲病人比較難處理以前嘅話咧，啲姑娘就話啦 ，Marcus yours 你嘅、哦，即係咁樣，因為其實我即係幾下就可以搞掂嘅。 哦，好好啊！ 同埋咧，我突然间谂起咧，即系做急症室嘅医生咧，系、要好，即系认识晒所有症状啊！即系你一知道你某几样嘢嘅时候咧，嗱你咩事噶啦？你去睇啲咩啦？会唔会喺翻工嘅时候咧，即系喺拍紧剧嘅时候，突然之间有啲唔舒服，同埋先 ，Marcus， 我而家咧有呢几样症状啊！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我而家咩事啊？冇呢啲噶？ 其实以前我翻工咧，梳化服嗰啲同事就会担凳仔噶。即係排隊去問我嘢嘅，即係一邊吹頭啊，一邊就會話啊呢排點點點，隔離嗰就話快啲啦，我仲有嘢問啊咁樣啦。即係其實我可以幫到嘅話都好開心嘅。即係譬如話電話依家到依家都係啦，每一日我都會收到唔同嘅 messages 啦，有啲係影埋相啊，覺得啊呢隻藥好唔好啊食啊，或者係呢個傷口需唔需要處理啊，即係種種嘅呢啲問題，其實我可以幫到。大家嘅話咧都係舉手之勞咯。 咁身為一個醫生，咁即係譬如呢兩年幾我哋抗疫期間，咁記得你對即係呢一個病情或者呢個疫症都可能會有自己一啲睇法嘅咯喎。 當然啦，當然啦。其實呢個疫症即係我哋即係依家仲喺呢個世界度生存嘅人咧，都未經歷過嘅一啲咁樣嘅疫症。咁所以對大部分人嚟講，其實都係一個 question mark 嚟嘅。咁我哋即係 learn as we go 啦、啊、即係我哋呢兩年都學咗好多好多嘅嘢。咁但係好開心嘅就係依家我哋慢慢走出嚟啦、慢慢已經走出嚟啦。咁係咯，希望大家就 keep 住呢個衞生啊、健康啊呢個咁嘅心態啦。第時就再唔好有呢啲嘢就發生啦。 啱啊！因為其實我哋今日見到個郭健進咧，佢都好 professional， 佢都戴住兩個口罩啊。係啊，真係好醫生啊嗰樣嘢。係 啊，之前我都想問症添啊，直情有時啲病嘅時候。 誒，佢好多嘢病㗎， 有病嘅，即 係邊種先？心病定咩先？ 誒，咩都有啦。 心理都有。 咁啊，即係會唔會多咗客人都會話俾你聽啊？其實啊 ，Marcus， 我即係好多啲咧醫學嘅嘢咧，就想揾你去做 MC。會唔會特別多呢啲咧？ 都有嘅，因為其實呢一段期間，尤其是呢一兩年啦，會接多咗好多一啲關於健康嘅講座啊，或者係幫一啲企業咧，因為好多人喺逆境之下咧，佢哋嘅心態咧有時好大壓力嘅，咁點樣去舒緩自己嘅心態咧？點樣去保持一個正面嘅心態咧？同埋就係因為大家都知啦，裁員啊好多嘢嘅時候咧。我會開一啲教學嘅班咧，係教大家點樣喺 interview 當中咧，係增加自己被錄取嘅機會嘅。就係呢一啲嘅 skills 去教大家。 不過如果我係 interview 佢，我都會錄取佢，因為佢而家咧成個人好定噶，好firm噶，即係同你主持 Doji Peter 又唔同喎。 又唔同 係 嘛？ 係啊，因為 Doji Peter 咧，你就係正經得嚟咧，你好似有啲嘢玩下咁樣啦 ，chill 啲嘅係咪啊？有冇唔捨得呢個節目咧？ 其實都有少少嘅，因為都係增廣見聞啦，去過好多咩米芝蓮嘅餐廳啊、五星級啊、酒店啊， 係咪執曬㗎啦？而家有 都仲有好多嘅， 有好多仲有好多 keep 住開。如果唔係，我哋都冇得 keep 住拍啦，係咪先？ 咁啊係，咁 啦。咁跟住亦都去咗好多個 trip 啦 ，overseas 嘅 trip 啦。咁其實睇咗好多好多嘢嘅。咁係有啲唔捨得㗎，不過即係人個眼界要闊啲咯。我覺得係係咯。Never ending possibilities 啊！ 我就好中意睇，因为中意睇靓嘢。但系听闻咧 ，Doji Peter 都好睇唔好食嘅，因为咧你要做一次英文啦，做一次广东话啦，又唔知点样醒，即系拍九次先搞掂一集嘅。 通常咧，我哋食到落口咧，其实都偏冻噶啦， 冻噶啦，冻晒噶。 因为首先佢要拍咗个 product shot 先啦，咁啊到咗我哋嗰阵时咧，我哋再研究下啊，应该去点讲咧，自己又试一啖先啦，啊，咁再拍完之后咧，要拍两个 version。咁所以係真實嘅，真係個感覺好唔好食咧係真實嘅，但係咧就有少少偏動 嘅。偏動嘅嚇，咁係咪一個 show 錢嘅咋？ 都唔係㗎， 半個啊？ 喂，唔係 零點三喎， 講唔講得㗎咧？唔緊要啦，都講啦。即係上鏡嘅每一集都係一個嘅。 哦，咁都幾好。 咁就英文一個，中文一個咁樣。 哦，咁即係兩個啦。 兩個咯。 哦，咁都幾均真。我以為一次過當一個 show 添。 咁但係因為佢係八嗰個電視嘅時間都係兩個噶嘛。 係 啊，佢廣告時段都係兩個，咁就兩個咯。 哦。 即係咧，我哋啲普羅大眾咧，成日覺得醫生咧就係食嘢啊，生活都好健康嘅。你自己咪都係健康人，係咪唔會食啲我哋啲垃圾食物啊？咁。 唔係㗎，我都好餵食㗎。 冇為咗咩都食㗎。不過咧，我就會即係可能會同自己講咧，如果晏晝嗰餐食多咗，咁夜晚嗰餐咪點點啲咯，係、啦，即係 balance 翻嚇。 嚇、因為一見到佢咧個皮膚，阿 Marcus 皮膚真係好好喎。係 啊， 係啊，完全係咧好乾淨，一同阿超 B 對比翻咧，超 B 係青 好多， 超 B 好好皮膚都。 讚啦、啊，我淨係，但係我有啲咧私人啲嘅問題想問喎。 頭 先你就話咧，你個人唔定性啊嘛，即係哎呀，我中意周圍去啊嘛。咁你感情生活系点样嘅？定唔定噶？ 感情生活好定喎， 定嘅， 系啊， 反而系 咁多年都咁空白嘅，好定嘅。 唔系因为你次结咗婚啊， 我次结咗婚嗰啲， 你次结咗婚啲 即系有四个小朋友嗰啲系嘛？ 收埋晒嗰啲嚟嘅， 两仔两仔一女啦， 两仔一女。 你系边类型咧？即系你会系想要即系结婚生小朋友啊？定系嗰啲诶唔紧要啦，浪子嚟嘅。 唔系，我觉得呢样嘢咧，即系我唔系睇啲感情太重嘅、即系可能都系。事業啦，覺得比較穩定啲。我又唔係嗰啲咧冇拖拍咧唔得嗰啲人，即係有啲人即係一個之後即刻要另一個喺身邊噶嘛，我就唔會係嗰啲嘅，即係我需要我嘅 me time 嘅。咁、樣樣、 但係屋企人冇催嘛、通常呢啲即係爸爸媽媽就開始咦差唔多年齡㗎喇喎，係時候我想抱孫㗎喇喎。 就係、啦，我阿爸阿媽唔催，但我阿爸阿媽身邊嗰啲姨媽姑姐 Auntie 呢就個個都催。 係、 呀。所以其實對佢哋嚟講呢係造成好大壓力嘅。不過佢哋又覺得都係咁㗎啦，即係嗰陣時可能廿到問啊三十頭嗰陣時呢就會好急，但係依家佢哋都放棄曬。 係呀係呀，你睇我知呀，以前係催呀，催到而家呢大家都放棄，因為催都冇用。Okay, 喂，今日我哋嘅嘉宾就系郭田俊，我哋转头继续倾偈。Styles 嘅 As It Was， 今日嘅嘉宾就系郭田俊啦。原来阿 Marcus 细个你都系听李志刚嘅， 系啊， 哇，真系好有 taste 啊，真系。 嗰阵时直情系迷到咧，系电视都唔睇啦，净系听你嘅啫，每晚。即系澳洲翻嚟嗰阵时咧，系暑假嚟噶嘛？暑假咧，我嘅夜晚嘅目标咧就系街唔去，电视唔睇，净系听 Alex。 哇！ 真係好有品味啊！ 好似頭先講得出曬咧，誒嗰陣時咧聽你個節目係咩節目啦，邊幾位主持都講得曬， 嚇、啊、 真係好開心㗎嗰陣時。 你就係做第一份工都喺澳洲嗰度做一啲華人電台喎，係嘛？係 啊，因為嗰時好細個啦，中學期嘅時間咁誒嗰陣時。啲當地嘅華人嘅電台就招募一啲新人，咁我諗住啊玩玩下啦入去，咁冇耐佢就叫我即係自己即係開麥啊，咁樣有個節目俾我噶。其實嗰啲嗰陣時好牙牙烏嘅啫，嗰陣時 我因為我都有聽過咧，佢哋好正噶嘛，即係咧譬如直播播完之後咧，三秒之後大家好。是啊，即係可以個好緩慢噶嘛。 有嘅有嘅，同埋嗰啲入碟聲啊，咔咔咔咔嗰啲都聽到的。 全部入曬。 聽到噶，聽到噶。 開門聲，不過我哋都有嘅人士。 但係你都係 enjoy 嗰個感覺，會唔會想喺香港都開麥咧？即係 當然啦，如果有機會嘅話，係、嗯、啊，好開心嘅、嗯，因為嗱又唔使扮靚啦， 係啊， 中意係啊牛幾粒記咁樣就可以翻工噶啦。同埋就係你見唔同嘅人啊嘛，又可以同唔同嘅人、嗯，其實你 conversation 當中你學到好多嘢嘅，咁、嗯、所以我係有興趣嘅，有興趣。 但系就唔会翻去做医生噶咯， 诶会噶， 我都会啊， 会 我咁忙咪好忙咯。 嗱，做医生呢样嘢咧，其实咧喺唔同嘅阶段咧，我都不停有呢个谂法。但系每一次有呢个谂法嘅时候咧，好似生命中咧就会有一啲新嘢嘅出现啦。但系咧，我同自己讲过嘅，第时老咗之后咧，我一定会翻去澳洲，一定咧会有自己诊所， 系、哦、啦。 哇，真系咧。好有志向啊，好、 啊、 生性啊！我發覺阿郭田係一個好生性嘅人，係咪 啊？ 你真係呢個 Alex 哥哥，你講得好好嘅，不過人哋由細個聽到你大嘅啫。 咪、啊、因為佢始終係有自己嘅一個即係做人個睇法啊咁樣，同埋即係 keep 住自己嘅專業係唔會放棄嘛嚇。 要嘅，我覺得即係其實即係人生苦短啦、啊，咁幾廿年咁樣，即係如果你唔 plan 好嘅話，其實有時個光陰好快過。 系， 系啊，但系你喺你个面上就未留到任何痕迹住咯，仲系好后生， 仲系好年 轻。多谢多 谢。咁系咪都 keep 住都有读翻，即系 keep 住啲 course 啊，等嗰、那个医生嗰个证， 嗰、那个牌个牌照啊，继续 keep 住。 冇办法，因为譬如话每一次嘅剧集后边个幕后咧，那个 research 我都有份参与噶嘛，所以 keep 住 update。每一日有人问我啲医学问题，有时我唔记得或者我唔清楚嘅，我又要上网去查翻。咁所以其實好多嘅知識都要 update 翻自己， 同埋要 translate 翻做中文，因為你、啊、你讀嘅時候係英文嚟噶嘛。 同埋我澳洲嗰邊嘅即係以前個阿老總啦，都同我次次翻我都係探佢，佢同我講話：你 keep 住啊！你翻嚟嘅話，你今日翻嚟，我聽日就叫你翻工嘅。咁樣。 好啊，起碼份工等緊你而家又 係啊係啊， 好安全啊！ 哇，今日了解咗 Marcus 好多咯，同埋咧喂都幾醒喎， 好開心啊！佢傾偈 係啊，同阿超 B 真係相比冇得比啊，超 B 都醒。喂，今日唔該曬郭田俊嘅， 多謝曬。 Thank you。 民價值觀同制度，重申美國對日本防禦嘅承諾。中方早前表示，美方所谓的印太战略公开将中国列为地区首要挑战，明显是发出对华围堵压制的重信号，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体现美国总统拜登作出的一系列承诺，不能够讲一套做一套，言而无信。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昼炎热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48点，升78点，总成交金额72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8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63点，升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8.6升2毫，美团166.6升2.1，盈富基金21.08升1毫，京东集团243.8升4.2，阿里巴巴98.0升1.45，恒生中国企业72.48升2.2，快手64.3升1.65，药明生物54.4跌2.9，中国海洋石油11.12升1.8，比亚迪股份239.8升。升3.2。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854，瑞士法郎8.059，澳元5.687，加元6.171，新西兰元5.133，欧元8.327。每百日元对港元6.0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237。港金报17,780蚊，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8.66美元，卖出1,899.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同埋一架坏车啦。大埔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路辉路有交通意外，头先咧就来回方向都要全线封闭噶。咁而家咧就净系去大美督方向，近住路辉路嘅慢线需要封闭。咁但系咧都系非常挤塞啊，车龙排到渔角村。大辉街出翻丁角路咧，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大昌街。重复多次咧，就系大埔嘅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路辉路有交通意外，慢线系需要封闭，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去渔角村，大贵街出翻丁角路咧，亦都挤塞，车龙就去到大昌街。咁喺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嘅快线就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就系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近住启泰苑嘅快线有坏车，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洪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都有交通意外噶，一带比较挤塞。咁而家加士居道过海咧，车龙接近卫理道。洪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隧道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咧受到交通意外影响，比较挤塞。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中越湾呢一段咧，仲系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角咀樱桃街隧道口去卸货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油塘鲤鱼门径一号海澳湾二座、天水围嘉湖山庄美湖居七座、屯门仁政街7-35号、屯门中心大厦、九龙城东头二村旺东楼、将军澳天骏3B、1B座、上环新街市街8号康威花园 A 座、柴湾兴民村文富楼、屯门富健花园8座、天水围天恩村欣怡楼同埋沙田愉翠苑愉勤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2023乡郊一般选举会喺明年初举行，无论系想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抗疫的士车长陈昌良， 坐我车嘅啲病人啦，多数都会讲呢班说话。師傅啊，好彩有你哋呢班師傅啫。如果唔係，我哋都唔知點樣去睇醫生。我自己做咗，我係好開心嘅。 抗疫的士車長鄧開明， 我從事呢個行業都40年，疫情咁嚴重嘅，我覺得好個心好難過。咁有呢次機會，能夠俾我為大家市民嘅做一啲事嘅，我願意。 有些人咧就講，我哋唔好為呢一啲錢去賣命，乜，咁我覺得呢個係人嘅對一個價值觀嘅問題啦。我哋參加抗疫嘅咧，係救死扶傷，係能夠幫助到大眾，唔係用錢去衡量我哋嗰個自身價值。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有 Alex 李志刚 ，QB 洪奇俊， 仲有我阿土 ，Lady Hong Kong。 呢几日咧，即系开始咧有呢一个睇翻电视啦。 咁样你冇睇一排啊？ 冇睇一排啦，因为太忙啦嘛。而家有阵时夜晚要翻工啊嘛，有阵时咧即系屋企得一部电视，难免难，即系可能同屋人咧都会即系争电视睇啦。我唔知道你哋有冇个感觉咧，就系 冇，我屋企得我一个啫。 喂呀， 好似伤心事 啊！我仲有两部电视添， 嗱，两边睇同嘅电视都得。 但我想问啊，嗱，你哋睇剧集嘅时候咧，你会唔会觉得咧，譬如有一啲女主角咧，佢嗰个角色定位可能系好柔弱啊，成日都俾人虾嘅时候咧，你会觉得点啊？又俾人虾，好会好猛整嘅阵时，甚至系睇唔到落去啊！ 我又唔會喎，因為可能始終你男士對女仔有一個 stereotype 咧，即係覺得，哎，佢係要俾人蝦噶啦，即係咁樣嘅，係有啲衰人。 我會等佢可憐㗎， 會。係啊，反而我覺得咧，電視劇見到啲男角色咧太柔弱咧，就真係想冚巴佢，想升巴佢啊，真係咧。 作為女性觀眾咧，其實會覺得，即係如果你嗰個女主角咧能夠可能係堅強啲啊，或者女強人嘅感覺咧。我自己會覺得我可以睇落去，同埋我覺得哇，好解嗰、那個即係鬱悶啊！ 因為你投射自己嘅睇法啊嘛。 係啊，你唔好成日俾人蝦啦，咁容易俾人蝦嘅咩？咁、哦、所以咧，最近嚟緊啦，我哋港台呢一個國劇830咧，呢一套怪你過分美麗咧，我自己有啲興趣。 唔係喎，其實佢係嗱，其實佢兩年前就係首播啦。咁呢一個劇咧，其實首播之後咧，其實有好大嘅迴響。 係啊， 因為咧係時裝劇啦，同埋咧好多朋友對國劇都有一個。即係 stereotype 咁樣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新潮嘅國劇嚟嘅， 因為嗰個內容咧都係講一啲娛樂行業啊嘛，即係講下主角咧就係、是、哎呀係做一個咧經理人嘅角色啊，點樣喺個職場上面打拼嘅，同埋佢突然一叫做面臨一叫做。職場初老症啊， 係因為即係女主角阿秦岚啦，其實喺之前《延禧攻略》裏面咧，就係、是、做一個 皇后咧， 比較柔弱啲嘅。 唔係，佢做嗰個皇后，臨尾死嗰個嚟 嘅。係啊，嗰種感覺就係 好慘 嘅，好慘啊！所以佢阿秦岚喺呢套戲裏面咧，就係一個女強人嘅角色，哦、即係佢點樣喺呢一個娛樂圈裏面，即係你太弱係會俾人蝦噶嘛。咁所以佢點樣去即係要企硬，要製造一個女強人嘅形象喺呢一個。娱乐圈里面打拼咁样，咁然后又遇到阿高以翔，就咁温柔又靓仔嘅律师咁样，就融化咗佢嘅女强人嘅表面咁样咯。 除此之外，仲有我哋熟悉嘅朋友啦，譬如魏英雄啦、红姐咧，都会里面饰演一啲角色啦。咁另外仲有黄子毅啦，就系、是、黄耀庆啦，仲有郭晓婷啦，都会喺呢个剧里面咧出现嘅。 不过我觉得古仔就啱我哋啦，咁都系讲娱乐圈嘅经理人啊，同埋各方面嘅嘢啊，即系喺呢一个行业当中有啲乜嘢，而系尔虞我诈咁样嘅情况啊。 咁啊，听日吓。五月六号嘅星期五晚上8:30咧就有得睇噶啦，咁大家可以留意。 仲要开心咩？一年播两集啊，连追两集啊嘛，可以。 系啊，同埋唔使争电视，因为有网站同埋 apps 咧都有同步直播嘅。 镁光灯下风光无限， 职场之上步步惊心。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故事讲述叱咤娱乐圈十年嘅经理人莫向晚喺尔虞我诈嘅娱乐圈遇到种种迷失与觉醒。 面对职场陷阱，他又怎样寻回自我，成就自己的人生呢？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五月六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连播两集，过足戏瘾。 离开是为了可以再度回来。 你有啲乜嘢感情疑难啊？逢星期四 Made in Hong Kong Love in Hong Kong Season 3，我哋第三季嘅 Love in Hong Kong 咧，即系每次都有一条题俾大家啦。咁通常都会做一日咧放上网咁样咧，每次嘅反应都好热烈 嘅。系啊， 嗱，今次呢条题咧就系、是、我发起嘅。点解咧？因为我就有 follow 开咧阿 Lisa 姐嘅 IG 啊嘛， 即系汪明荃。 汪明荃啊 ，Lisa 姐 IG 咧突然间前嗰排咧就 po 咗啲相，哎呀，因为咧同阿嘉英哥咧，原来咧就系呢个 lace 婚啊， 13年系嘛？ 13年啊，就系呢一个咧结婚13周年啦。咁啊庆祝嘅时候咧就影咗好多靓相啦，咁样讲。咁啊其实咧，好多朋友咧，即系一定会谂起，其实爱情长跑呢、這、一个诶呢、這个点讲呢个游戏啊，其实呢一个过程咧，有好多人都要去考虑点样去做得到，或者点样去做。咁所以今日特登就话，大家放闪，话俾我听，究竟点样可以喺呢个爱情长跑上面，由我变成我们咁样啦？ 系嗱，爱情长跑呢家嘢咧，就洪其俊就是 expert 嚟嘅， 你都唔差， 我都冇佢咁耐。 咁啊系，咁啊佢赢，佢赢。 有咩秘诀咧？ 嗱，最紧要就系、是要懂得放低， 放低自己定系放低咩事？ 互相放低， 放低几两啊？ 即系有时候有啲人咧，即系会，譬如你同一个人相处咧，因为佢唔系你嘛，你又唔系佢嘛，你互相对方，你互相你都觉得。我硬系唔顺眼，硬系唔顺超，有啲嘢系，可能你会觉得有时，点解你要饮杯水要咁样去饮，或者点解你开场系咁样开咧，你都可以闹交嘅，两个人相处都会闹交嘅，咁但系你有时就要接受咯，同埋你要去懂得就系话学识 ，OK。忍讓 係 呢個係好緊要嘅，即係我見到好多聽眾即刻留言都係話到咧，即係好似有時放紙鷺一樣啊，即係有時緊，有時鬆，咁你有時咧就要好似覺得我俾放啲嘢俾你，你玩下先啦。有時要拉翻緊唔得嘅喎，呢啲我係好堅決唔俾嘅喎，咁講呢啲都好重要嘅，真係 係我自己就覺得即係兩個人如果真係要行好遠嘅路咧。你要有一個共同嘅目標嘅，即係你要知道自己想要啲咩，你嘅人生規劃係啲乜嘢，即係你哋有一個共識咧，咁你哋就會大家就會一齊努力去為咗呢一個計劃去即係實行咁樣啦。但如果你哋譬如話你個可能價值觀啊，或者你哋嘅規劃根本都唔一樣嘅時候，可能行下就大家都行咗唔知去邊噶啦。咁呢個就會行唔到落去咯。 又或者行下大家長大咗啊，對好多事物或者睇嘢嘅方法都唔同咗咧、甚至價值觀唔同咗啦。大家个目标变咗系你觉得好重要咩？我又觉得呢个目标好似唔系好重要啫，咁样即系大家个目标咧好似唔同咗。 系啊，系啊， 系啊，同埋有好多朋友咧，我自己都提过啦，即系可能有啲由初恋开始，去到你老，即系你大个咗，你都一齐同佢共偕连理嘅。咁有时都会问啊，点解你会咁愿意咧？佢都系讲嘅话，冇所谓噶。有时你顶下我，咪我顶下你咯。即系唔好介意闹交，唔可以介意嗌交，因为嗌交嘅时咧都系增进感情，同埋有时嗌交嗰下咧，你先会明白，哦，原来你系咁谂噶。我一直都冇咁谂过，你唔知道对方嘅谂法啦。有时系你唔去到发脾气嗰刻咧，你未必讲出嚟。原来你嗰刻你先知道嘅时候咧，又可以了解对方多一啲啦。咁讲 系嗱，但我想问一问先，爱情长跑嘅定义。几年你先至觉得系爱情长跑咧、哦？叫做 嗱，若果未结婚嘅，我谂7-8年啦，七至到八年啦，系啊，结咗婚嘅就拍拖年结婚过10年啦，系咪啊？ 呢个都系必须嘅，但系而家咧，我发觉即系同以前有少少唔同，而家好似咧。年零兩年咧，話我同佢好耐噶啦，拍咗拖年幾兩年啊！ 後生嗰代係嘅， 係啊，因為而家嗰個拍拖嗰個年嗰、那個唔係用年計噶，係用星期計啦，同埋月計嘅就係、是，即係可能我拍咗3個月好長咯，今日同佢分手啦喎，3個月啫喎、啊， 我中意佢，我中意佢，好長喎、啊，好長要分手， 係啊，因為我細個都係噶，我覺得拍咗拖半年咧，已經哇好耐啦呢件事，半年要分手啦，即係會咁啊，但係發覺。其实半年唔系好多时间 嘅 啫， 唔系，我觉得咧系即系细个啦，可能我哋细个嘅时候，对于爱或者中意呢样嘢咧，其实唔系好理解，同埋咧唔知点解细个个耐性咧系特别差嘅，即系你只要佢做错少少嘢，佢硬硬啲啲咧，你就会分手咯。但系你而家长大咗之后，你懂得自己退让或者妥协或者包容嘅时候咧，自自然你就会觉得，我觉得嗰啲其实都唔系问题啊，嗰啲都可以解决，可以包容到啊。 同埋我都学懂一样嘢嘅，就要睇到人哋背后所谓你做嘅嘢，你要感恩咯。即系你要感恩人哋为你做嘅任何一样嘢，即系你唔好觉得系老逢先。即系一啲朋友系有啲老公啊嘛，即系老婆每日咧都帮佢洗衫煮饭啊，然之后就帮佢唔知整好晒所有嘢啊，老逢噶咯。我娶你翻嚟咪做呢啲嘢噶嘛，唔系噶咩？ 跟住你就會覺得個老婆又覺得好似有冇搞錯？我應份幫你做，我係工人嚟咩？我唔係啊嘛。咁所以我 所以最好請工人， 解決呢個問題 啦。有能力就 係啦，解決咗呢個問題。 有時候啲夫妻咧，佢都話：我唔好鬧交，我寧願請個工人翻嚟，即係唔好嘈。即係我又覺得我要乾淨，但我老婆未必符合到我嘅要求嘅時候。咁我做乜要同我老婆嗌交啫？ 我而家用鐘點姐姐都係我個 ex suggest 俾我噶。係咪你個人咁叻咁醒，但係你啲家務咁差，點解唔揾啲專業嘅人士去做嗰個家務咧？如果你揾專業人士做個家務嘅時候，你咪連人生最麻煩嘅污點都冇埋咯。 係。 咁係喎， 真噶，呢個都係當日我會選擇請一個姐姐翻嚟嘅原因，就係話唔好煩啦，因為大家都會對於潔淨呢一個嘅要求係唔同噶嘛， 同埋都係偏高噶嘛， 係啦，即係每個人都有個 standard， 即係可能我覺得啲衫平喺度係冇問題嘅，但係原來你唔係，我一定要先衫咧接到好似人哋賣衫嗰啲鋪頭嘅起角嘅。 喂，但係我都好中意咧，啲衫接到好似咧賣衫嗰啲起角咁樣噶，但我做唔到咋。 你做唔到嘅時候，可能你會同另一半你要求佢做。但點解你會要求佢先？ 係錯咗嘅。 你冇理由要要求對方做到你要求嘅嘢嘛？除非你自己做咗啫。 唔係啊，所以我就係我自己即係都會覺得就係、是，如果佢唔做，你覺得硬硬，你自己做咗佢，即係你幫佢做。 但係做咗就唔好抱怨咯。 係啦，你做咗就唔好抱怨。你覺得喂，我睇唔順眼啦，我寧願做咗佢。咁辛苦咗，但係你自己舒服咁 OK 咯。 所以呢其實兩個人之間有啲咩拗叫啊，或者兩個人之間點樣開心啊咁樣呢，其實都係基於以下呢一隻歌嘅歌名 係咩啊？ 咩？ 我以為我以為你做嘛，我以為你鍾意㗎， 我以為你咩？ 我以為你啲衫亂晒係 OK 噶， 我以為你夠洗嘛， 我以為你夠洗，私人恩怨。 我信為保護你，赴湯蹈火都要管。你說被逼被愛，時常被管束太滿。我信為取悅你，什麼都給你兩款。自己预判是种误判，原来幸福不客观。我以为你开心，你开心却痛苦。我以为你伤心，你伤心要安抚。我以为我牺牲。为迁就你，认识电影到冷门。你说论品未说，从来未喜欢这款。我信如感动你，能倾尽我的资本。幻想太多，梦想太多，误闯爱的地狱门。你开心却痛苦，我以为你伤心，你伤心。 曾比特的我以为，不如读出大家的一些 message。 这里有一个 inbox， 他说你们好啊，我觉得爱情长跑的秘诀呢，就要懂得忘记啊，忘记所有不开心的事。我和男朋友拍拖成十年了，好嘢啊， 好紧要啊，忘记。 啊、 所以有些朋友成日都话啦嘛，临瞓觉之前嗰日咧，今日除完嗰啲觉，冇嘢噶啦， 瞓咗一觉就冇事啊。 唔好含露到天明啊。含露即系 露愤怒噶咯， 你含咁开心嘅啫，你听到 个字，呢度有位听众佢就话个秘诀咧就系唔该两字要永不离口， 我成日都唔该， 系啦，唔该前唔该后，真系咧绝对要放低所有嘅忙碌嘅工作。去一個短 trip 享受一下咧，嗱佢應該7月24日應該係佢哋嘅 anniversary 啊，二人嘅時刻咁樣話。 唔係，佢話享受一下24/7嘅二人時間，哦、即係 24/7 啊，即係一個禮拜7日，每日24小時都係黐住嘅。 好 sweet 啊！ 不過佢有一個講得好好嘅，因為我認識嘅即係好恩愛嘅夫婦咧，佢哋都係仲係講唔該唔該噶， 好需要講 嘅。唔該啊，老婆咁樣，即係嗰啲咧。 嗱呢邊有啲聽眾咧，佢就話啦 ，Winnie 佢就話佢嘅愛情長跑咧係由中三去到而家嘅27年嚟咧，经历过咧一齐读书啦，一齐会考啦，一齐大专啦，一齐工作，咁啊买楼啊、结婚啊、生女啊，经历过咧重病，挨过一关又一关，咁好开心咧个重病咧有咗新嘅希望啦，希望佢哋可以能够咧顶下去到老，记住一句此志不渝咁讲。 呢度位听众就话咧好认同阿靓靓同埋阿张智霖嘅相处方式啊。就是不做家人，只做情人，咁样咧好多事情就唔会变咗老讽噶啦。 咁另外呢度有一听众佢话咧，要好似放纸鹞系嘛？ 系啊， 即系咧，只要唔断线嘅话咧就掂噶啦，系咪好抽象啊？其实系嗱，讲就好似好容易，但真系实践嘅话咧，真系要咧谂得好清楚、好细咯。 系啊，咁另外呢边就话啦，互相包容啊，多啲欣赏，避免批评。咁啊，逆地而处咧，思考咧就会更加了解对方。咁当然啦，勿忘初衷啦，点样爱在一起？咁啊，佢同老公咧，哇，犀利！原来已经结婚36年噶啦。咁啊，而家咧每日咧，两个都仲会讲住我爱你啊，咁讲，咁仲会咧互通电话啦。当然咧，佢哋觉得仍然系恋爱当中啊。 系我爱你呢个字咧，其实。即系我唔知道一对男士嚟讲，好似有好多都唔会讲出口， 后啲咯， 系啊，激啲，即系如果你突然之间要同佢讲一句我爱你，我觉得好似好肉麻。 唔系啊，我爱你咧用中文讲咧，硬系唔知点解好似 I love you，OK 嘅、okay 啊。 我饮咗牛奶，我都成日讲。 我知， 你见到系咩事？我记得有一次同阿淑梅倾偈咧，淑梅好正嘅，佢即系喺度讲话，即系嗰阵时我闹交嘛，佢话你其实你每次闹交嘅时候，你谂翻一样嘢，就系谂翻。当初点解会同佢开始拍拖嘅？佢实会有优点，你先会同佢开始拍拖噶嘛。同埋谂翻当初开始嘅时候，嗰种甜蜜同埋温馨，同而家嘅闹交相比，你想你拣边个 scenario 啊？你拣边样嘢？即系我觉得佢呢一个即系犀利，因为淑梅佢都系咧，即系维持呢个婚姻咧， 长跑 超 长 冠军啊！自己啲又抱埋孙添啊，仔女听话。 同埋头先我讲话，即系譬如讲我爱你 ，I love you 呢啲好好尴尬，唔知点讲话咧。唔緊要，而家成日咪追劇啦，大家好多時睇啲韓劇或者日劇咧，佢哋咪好中意講 Estelle 啊，或者 沙拉希啊， 咁你咪間唔中聽人哋講嘅時候咪學沙拉希，咁你望住對方講嘅時候都係好 sweet 噶。 我覺得比心都得噶，嗱當然韓國心啊細微啦，但係比嗰啲大心嗰啲， 哦係真係 sweet 嘅， 大心咧擺喺個額頭頭頂嗰啲咧， 係，所以我時覺得睇韓劇咧都幾正，韓劇咧佢哋冇中意啲女仔啊嘛，同啲另一半咧講惡霸嗰啲咧。幾 sweet 嘅喎，即係你會同佢講親愛的啊， 係啊係啊，你香港好少會無啦啦講親愛的啊嘛 ，B B 豬咁樣 都會嘅，但係以一個笑嘅形式，即係譬如你好嘛親咁嗰啲咧，即係其實係硬硬地意 嘅 嗬， 客服式 啊，係啊，客服式啊， 係同埋我覺得有時即係學懂，即係頭先聽眾講啲唔好怒諷，講多啲唔該。學懂下點解對方會對你咁好，感恩係最緊要嘅。 講多啲好嘢， 超 B 真係犀利，而家講到牙尖尖，今晚翻去跪玻璃啊！又聽新聞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台湾新增新冠本土确诊个案突破3万宗，达到30035宗，再创单日新高。 再多五名患者离世。新增本土个案仍然以新北市占最多，达到10,122宗，其次是台北市的6,422宗。卫生福利部门估计，台湾在今个月中下旬的单日确诊个案可能会超过10,000宗，呼吁各部门尽快完成相关应变工作和配套措施，落实跨部门以及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合作，共同稳定疫情。食肆今日起由4人一台放宽至8人，在旺角一间酒楼朝早10点之前几乎爆满，大部分是2至4人一台，最多是7人一台。有食客形容疫情之下屈到病，措施放宽马上出来放松，同更多亲友聚会感到好开心。有食客同4名家人饮茶，佢话以往5人要分3张台坐，依家嘅安排更方便倾偈。酒楼的热闹情景亦都好耐冇见。酒楼负责人预计茶市营业额可增长50%至10%，晚市生意增幅达到60%，而部分客人已经订座提早庆祝母亲节。一名33岁男子去年在尖沙咀一间酒吧出示虚假电子针卡记录，早前承认一项明知地误导警务人员罪，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判处200小时社会服务令。任职地产经纪的被告去年11月在尖沙咀乐士佛台一间楼上酒吧遇到警员截查，警员要求他出示安心出行进入的记录和疫苗记录，被告出示一张针卡截图，警员认为图片有可疑，要求被告下载至方便软件核对疫苗接种记录，被告最终承认记录作假，自己未曾打针，警戒之下承认在网上观看教学自制假针卡。美国联储局宣布加息 0.5 厘，加幅是超过20年以来最大，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0.75 厘至1厘，并且在下个月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当局说高度关注高通胀风险，但是未有积极考虑之后加息 0.75 厘。香港金管局预计港息将会慢慢上升，提醒市民留意利率风险，但是强调美国加息不会影响香港货币基不会影响香港货币金融稳定，亦都未见市场流动性有任何明显风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46点，升76点，总成交金额773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5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42点，升2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0元，升1.6；美团166.6，升2.1；盈富基金21.06元，升8仙；京东集团242.6，升3元；阿里巴巴97.65元，升1.1；恒生中国企业72.48，升2.2；中国海洋石油11.2，升2.6；快手64.3，升1.65；药明生物54.1，跌3.2；中国移动51.5，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29.48，瑞士法郎0.976，加元1.274，人民币6.613，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6，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港金报17,780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8.33美元，卖出1,898.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very 好彩啦！我哋每日都可以订到 Made in Hong Kong 啦，又利齿钢，又靓仔，又大只啦，超 B 又型又 fashionable 啦，罗文中啦，唱歌把声真系 very 正啦，阿土细细粒 Made in Hong Kong 啦，萨拉马波。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多谢姜丽文声音演绎。 我成日觉得咧，要喺办公室里边咧，即系生存咧，一定要识得生存之道，即系你要 同 系 要 叻啊！ 大家都好叻。我觉得其实系要同所有喺公司里边嘅人都要打好关系，即系不论系可能系即系你嘅同事啦，或者系保安姐、保安哥哥啊、叔叔啊，或者甚至系清洁姐姐咧，都好需要即系叫打好关系啦。你唔需要即系可能系。叫巴结佢嘅， 即系尊重啦， 系啦，大家互相尊重。但系其实咧，原来即使你互相尊重，你叫佢做嘢，即系叫佢帮你手，有机会都会踩中地雷。 例如咧， 因为最近咧就有位网民啊，咁佢就话咧，佢一入职呢间公司嘅时候咧，就遇到一个好尽责嘅清洁姐姐，见佢一坐埋位咧，就即刻帮佢清洁晒成张台啊，又抹晒 keyboard 啊，抹晒 mouse 咁样，好好人嘅。咁呢個姐姐咧，成日都係比起其他嘅即係清潔姐姐咧，係忙嘅。 嗯， 即係佢所有咧朝頭早又 好勤力嘅， 好勤力嘅打掃啊、吸塵啊、抹呢度抹嗰度咧，完全冇停過。咁咧同佢傾偈啦。咁通常咧，譬如話叫啲姐姐咁，佢都話乜姐乜姐咁樣啦。咁咧咁佢就向呢一個清潔姐姐就問：哦，我點稱呼你啊？咁呢個姐姐就話：你叫我 Susie 得噶啦。咁佢已經覺得啊，好少會叫英文名嘅喎，通常都係叫。啊，群姐啊，行姐啊，咁样噶嘛。咁直到有一次，咁佢咧就见到个同事咧饮珍珠奶茶，就唔小心啊，扇手倒咗落地下。咁佢就即刻揾呢位 Susie 姐姐啦，就帮手。结果经理一见到，即刻话：你唔好啊，同事你自己抹翻啦，抹翻个地下。跟住佢就觉得啊，好奇怪啦，咁整跌咗嘢，清洁姐姐帮手，好合理啫。后嚟经理先讲。佢咧唔系普通姐姐嚟嘅，佢系老细个阿妈嚟噶。 哇！ 吓死我呢位同事，佢就话咧，因为老细妈妈咧就觉得即系 冇嘢做， 冇嘢做啊，惊自己好容易会老人痴呆，咁所以咧就去咗佢嘅仔仔公司度咧就帮下手翻下工咁样。但系呢位嘅网民就话。喂，其实咧，老细嘅阿妈帮手做嘢咧，好大压力、啊。 同埋可唔可以唔好做啲清洁嘅嘢啊？帮手可能即系做 reception 啊 ，reception 系啦，可能会好啲咯。 系咪好尴尬？嗱，如果唔知咧就冇嘢啦，你一知道就好尴尬啦。 系，同埋咧，跟住佢就话咧，阿 Susie 姐咧间中就会攞住啲水壶咧，就去帮啲同事咧就 fill 水啦。佢就死啦，知道咗之后咧就会觉得，其实佢系咪有心睇下我哋有冇偷懒？ 咁你冇偷懒嘅。唔好惊人哋话你偷懒咧， 勤力啲咪冇事啦。 系咯， 不过以后叫佢做嘢都可能谂过先。 系咯。拣好香水，趁发现布鞋转了真皮。I like it。穿好新款战斗服，笑像也变不羁。而铃声响了街屁，连忙回。Baby on my way。火速散集闯入猎门。Are you ready？ 剩下六十分，预备惊喜。悬浮于半路太久，难题堆满入口。 手脚司机踩油，佢问候我话马路沿虎口， okay. 到达目的地，睇唔到呢口。伸出到马路，原来回收中有两步，等几 round 就逼入 lift 门。Are you ready？ 就剩下六分，尽力赶到。缘分于半路太久，无人给我路走。Oh my， 早走的是个助手，吹水怪逼爆 lift 口，好想借过。 方面连环不幸 Mr. D 期望那么多能意料有几多为何自制出折磨平常心轻松更加多饮脚步再被困住万次拍都可 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今日的大城市小故事是一个网络流传的故事，叫《批苹果的人》。 他第一次见到他觉得这个女仔很奇怪。坐在公园的凳上面咬着一个苹果，但每咬一口就掠走一些苹果皮，掠到周围都是。他不禁心里面一笑了。 哦，原来还有这么懒的女仔，连苹果皮都不懂批的。没 想到会认识他，但都最后认识了。后来开始谈恋爱约会，第一隻苹果俾个女仔，个女仔依然都系咧用口咬啦啲苹果皮，佢先知道女仔咧系唔识得批苹果皮噶。接住佢嘅手上面嘅苹果接过嚟之后咧，佢开始一下一下咁样帮个女仔批苹果皮啦，并且咧苹果皮薄到连刀不断啊，并且仔细咁样去挖啦。女仔食住呢一个苹果，食下食下，竟然喊咗出嚟。因为佢真正品尝到嘅唔系净系苹果嘅味道，系爱嘅滋味啊！因为苹果，佢哋结婚啦。婚后佢几乎咧锡佢、纵佢、宠坏佢，唔俾佢做家务，而佢咧就热爱写作，永远都系得到咧男方嘅支持。每次佢写稿咧，佢都默默坐喺身边帮佢批一只苹果皮。佢嘅写作一直都唔系太顺啊！写出的作品咧，投稿去到各大嘅出版商都是石沉大海嘅，只有少数命中，而稿费都不够一个月的苹果钱啊！呢、这个时候，女仔平静的生活出现了另外一个男人啊，佢叫阿伟，是杂志社的主编。阿伟咧，好似有一双慧眼的伯乐一样，女孩咧成为佢的千里马。日深的交往当中，女仔被阿伟的博学才干深深吸引住。再想想、除了会批苹果皮之外，对他还有什么帮助呢？忽然之间觉得现在自己拥有的婚姻实在太闷了。那一晚坐在电脑旁边，他一隻字都写不出，几次话到嘴边又吞回肚。而男仔见到他不断地犹豫，也在他身边那里批苹果皮，突然间苹果皮断落，他不知道是什么的心情之下听完这个女仔跟她想离婚的理由，她手中的苹果皮不断地断，不断地断，突然间一下不留神，她把刀戒亲自己，血顺着手指地流下来，她感到一阵很痛的感觉，但是她依旧批好这个苹果帮她去挖，然后递给她。又是因为苹果，她们终于离婚了。离婚之后，佢感觉到轻松的同时，有一种嘅痛楚喺心里面慢慢咁样蔓延开嚟。佢发现阿伟除咗自己之外咧，原来身边有好多女人噶。佢永远都唔系阿伟身边嘅唯一，亦都永远冇办法做到佢嘅唯一。佢以为自己会好洒脱、好酷，但唔系啊！ 佢终究都唔能够割舍一个女人对感情嘅完美渴望。一日一日嘅心灵煎熬中，佢发现自己成为一个愚蠢嘅小女人。佢甚至忘记咗自己以前系一个令到好多好多男仔艳羡嘅高傲女孩。同阿慧到最后都冇结果啦。日子耐咗，佢疲倦不已。几年之后喺街上面，偶尔咁样见到前夫同佢邂逅。不过前夫身边呢跟住一个温柔小巧嘅女人，两人相见都吓咗一跳。前夫就问佢啦： 你好嘛？ 而佢好疲倦咁样笑一笑， 都 OK 啊。 前夫依然呢宽厚咁样笑住答： 咁样我就放心啦。啊，系呢个系我女朋友啊，我哋准备咧下个月结婚啊。 佢微笑咁样送上祝福，而脑中咧就系空白一片啊。夜晚佢瞓唔着啦，唔知点样就谂起啊批苹果皮啊，然后个眼泪咧无声无息咁样滑落嚟。自从大家互相分开之后咧，佢再冇食过苹果啦。每次攞起苹果，都会谂起佢哋呢一段消逝嘅婚姻啊。失眠到半夜，索性不如爬上床，然后喺橱柜攞一只苹果，不断咁削皮。原来批一个苹果系需要耐心噶，仲要去埋果核。佢终于明白佢对佢嘅呢一份爱，明白乜嘢叫做爱情啦。但系佢已经唔系为佢批苹果皮嘅男人啦。 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他说无所谓，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等不到天黑，不敢凋谢的花蕾，绿叶在跟随，放开刺痛的滋味，今后不再怕天明。只是害怕清 想只是害怕清醒。 我讲了这么久，轮到你了。将你的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的故事将会在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Maiden Hong Kong， Maiden Hong Kong， 每周一星，今个星期系。 我和你， 昨天你赢得很漂亮的一仗，600票， 好嚣张啊！ 我唔系，我好谦卑啊！多谢听众的支持，所以今天都要播一只好歌。 我的回忆不是我的， 伤心的总会任性，灰心的总会用气力，将最好的过去，将最多的细碎锁到。属于你的眼睛， 失恋的不够耐性，失恋的不信是注定，于最黑的世界，于最光的刹那感动，属于你的气息。 即使很多一起过的、想起的，通通你的，为着是浪漫的爱情， 通通都可再见，但承诺可再听，什么？ 这首歌不是叫蒲公英、啊、叫做我的回忆不是我的，都是听众的选择来的。 当年在机场是每天都唱这首歌， 是啊，还有泳儿很高音唱不到、 啊、男仔都不差的，海明威都是呢，搞到我们个个白星 沙晒 不要在临尾先唱这首歌。 喂，结束今天两小时的 Me in Hong Kong， 明天同样时间再见大家， 拜拜。